中华电信台湾南区分公司台中营运处第一企业客户科长周庆元和股长林和成，为了达到业绩要求，前年八月涉嫌伙同荣升兴业实际负责人林茂荣持伪造支票，掏空中华电信4900万。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今天依伪造有价证券、诈欺、违反证交法，向法院申请周庆元、林和成和林茂荣收押禁见。检方调查，三个人以中华电信地下水道新建工程所需分支管及用户接管名义，扬称向林茂荣介绍的土地开发公司买进一批管线，由中华电信支付现金4673万元，再以4900万元价格转卖另外一家营造公司。表面上看似中华电信赚取227万的差价，但事后中华电信取得的支票却是伪造的，假交易真诈财。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一栋三层楼高铁皮搭设的公庙今天上午失火，三大一小共四个人一度失联，救难人员中午先发现了一具焦尸，身份有待厘清。其中一名79岁的楼老先生一早到医院看病，刚刚返回现场，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联。现在铁皮塌陷，杂物堆放超过半个人高，大型机具还在现场开挖。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召集朝野协商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上午经过两个多小时协商讨论大约10条条文，但是有关跃退楼地板、起支俸率等深水区条文还没有讨论，预计下午将会进行讨论。延续昨天的协商进度，朝野针对军人退场机制交换意见。一开始处理昨天协商到一半的第14条条文时，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认为，条文中规定因其他事故经人事评审会考核必须予以停役，新增的人事评审会考核机制可能会给军方有逼退军职人员的合法管道。朝野讨论之后，苏嘉全才是在条文上明确载明必须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再经过人事评审会考核，以确保双方权益。吕玉玲要求将人事评审会的委员组成要纳入法条，苏嘉全则建议纳入说明栏写清楚，这一部分朝野达成共识。至于第15条，朝野对于军事官停役以及退伍的规定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遭到保留。之后的第16条到22条，朝野都没有争议，顺利照行政院版本通过。行政院消保处抽查全台47家的钓虾场，65件虾类样本，有14家被检验出欧索磷酸、羟四环霉素等环抗生素残留超标，不合格率将近30%。其中一家还同时被验出不得检出的四环霉素，恐怕会引发人体过敏、抗药性失聪。违反健管以及消防法规的有34家，违建高达19家，比例超过76%。消保官还指出，这次调查的钓虾场当中有3家最离谱，包括了桃园市的元泰、新北市海底城以及台中市的拉爽爽3家钓虾场。其中元泰不但被检出不得使用的抗生素，其他抗生素使用剂量也高达15倍。海底城跟拉爽爽则是卫生安全、建筑、消防3项主要查核都不合格。消保处建议，想要现钓现吃的饕客，谨记清洗、煮熟、去虾头3个步骤，以免吃到抗生素。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8点，来到1117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763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96点，来到229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成为30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9点，成为10235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88点，成为309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6点，成为3393点。南韩今天假日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868对一美元，台币贬值0.8分，成交金额3亿79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0.5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750美元。往返高雄马公之间的台华轮今明两天航班全数取消。中央气象局预测，今明两天海面最大阵风10级，考量航行安全，今晚11点30分高雄往马公的航班，明天下午4点马公往高雄的航班都是停航的。今天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到明天，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哇，老公天天在你的

就别练心事都累 听到的大首播就是来自于李玉玺的新歌，叫做《没那么脆弱》。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是由两个很脆弱的主持人所主持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2:11，我是脆弱的马克， 我是玛丽， 她是刚刚起床的玛丽。在今天呢，她有一个话题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 已经过那个 你过了那个想要分享的高峰期了，这么快？ 对啊，我连昨天想到要问我朋友，我又忘记问我朋友了。 啊！起因呢是来自于你看了一个综艺节目。 对，上个周末呢，我就看了一个日本综艺节目，也是我很爱的一个节目，叫做《跟拍到你家》。嗯。然后《跟拍到你家》之前我忘在节目上分享过，就他们会去各大的车站，嗯、但是那个末班车已经走了、他就看那个人为什么你没有搭末班车、你在那边龙溜溜干嘛这样子、然后就说那我们付那个你回家计程车钱、但你可以让我拍你们家嘛、这样子、那有一天呢他在路上上周呢他就访问到一个看起来有点宅宅的男生、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家呢、他就可能加班、他说那我们可以跟拍到你家吗、他就说 不好， 没有，就说我老婆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你们、一定要马上带你们回家。 哦，是哦， 对，然后他们说那很棒啊，这一定会成功。 对啊， 他就说可是我老婆现在也在加班，还没到家， 所以可以给他一个 surprise 啊。 我因为他老婆可能希望老婆希望在家里那样子。 哎、他们工作压力大到就是末班车都没了还在加班哦。 哎、真的蛮多好像末班车过了还在或是在应酬或干嘛的。他说那我打给我老婆确认一下。然后打给他老婆，然后就讲就老婆就说我马上结束工作回家。我马上赶回家，然后说好那我们就回家吧。我记得他是在涩谷还是什么那种大站。很都市中心的站找到他的。然后他回家，因为大部分人回家可能都距离会 蛮远的。 回家，他家在表参道，哎， 所以他是怎样？他就是住很近就对了。 是住在表参道，有够贵。然后就说，请问你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是做漫画相关的，就是让日本的年轻人不会再拥有梦想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他们很废很宅这样子。后来就，然后就想说，宅宅的人看起来就是普通普通的，就做漫画相关的工作，但是你又住在表参道，然后就是他们自己跟拍，然后就到一个很看起来很 漂亮的华夏， 对，然后他还住高楼层哦，不是我们之前说的去访问住二楼，你为什么买二楼这样子？他就说，他就是做漫画周边相关的店嘛，然后他就说，那你的员工有几人？他就说你的职位是什么？他说，我是社长系。 哦，所以他其实是老板啦。 对，你是老板，那你的员工有多少人？他说1000多人。哈，请问你的公司年营收额多少钱？他就这样想了一下，200多亿日元。 Oh my god！ 然后，因为我没有在。 所以剧组等于也是 hit the jackpot， 就是等于是中大奖，说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一个 就是 一个老板，对，是厉害的老板， 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有故事的人，但是没有遇过这么厉害的老板。那因为我没有在，我不认识那个动漫相关的，可是他那间店好像是真的很有名的，就是卖同人志啊、动漫周边。那好像在秋叶原出来有一栋，那一栋就是。 他的，就是那一间很有名， 是把它想象成在西门町那个什么什么安特美， 对对，类似那样的社长那样。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会住在表参道？他说，因为我是宅男，我觉得我要克服表参道，所以我住在这里。 不然的话，就是觉得他应该要住秋叶原，是不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笑哦。后来就是他就说，他们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因为他老婆好像很快就会回来，就是不是应该等你老婆回来，我们再一起进屋子？他就说好，他们在门口。就因为日本的住宅，就是如果你有看日剧，他们门口就是一排长长的走廊那种感觉嘛。他老婆从另外一端就居然在走廊上骑脚踏车飙回来，我觉得啊，夫人在走廊上 骑脚踏车 也是蛮奇葩的一个人。然后他太太就很年轻，很可爱，就很兴奋，想说哦哦哦，那欢迎进来这样。他房间也是就是极简，就是很干净，很漂亮。那大人就会访问说，那个社长好像比如说，假设老婆33岁。社长好像40，他们差13岁，差了蛮多的。那当然就会问说，那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啊？怎么交往的啊？怎么喜欢上他的啊？那时候是因为他那个社长，他说他好像高中毕业就创业了，他就直接就是开始，他是先进一间小的动漫相关的。他是到了30几岁之后，他回大学念书，所以是回大学的时候认识了现在这个太太、 学妹。 对，然后一看到他，他好像在一个读书会里面认识的。他一看到他就很 惊为天人， 就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所以就约他出去吃饭，然后什么的，然后一切都很正常。就是哦，会聊天啊，会出去玩啊，就是蛮开心的。他就问他太太说：“那个时候你跟你先生约会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呢？” 他说：“就是当然就是会觉得出去很开心，可是。”我在跟他出去的时候，我心里是想着我绝对不会跟人交往的，因为他的外形就是宅宅的，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跟这个人接吻的样子，我真的是 无法 不行。他就那时候讲的时候，就会有时候看他老公，但他老公就是用一个很佛系的宅男，然后这样看着他讲啊，可以啊，这样就是让他说，他就说那。转捩点是什么呢？他就说，因为他就是觉得我不会跟这人在一起，可是 所以就可以很做自己， 就可能两个人就很开心。可是有一天他就说，就是一个看起来这么宅的人，然后我有点好奇这个人家会长什么样子。 可是剧组不是已经看过他们家了吗？ 没有，他们交往的时候、 好，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人家长什么样子，所以就有一天、 你说这个女生好奇就是宅宅的家长什么样子， 对 ，OK， 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一天就问他说：“那我可以去你，然后我想去你家。” 哦，女生直接这样问哦， 可能就已经朋友很熟。就有一天我就说我想看你家，我想看忠孝东路的家长怎样，可能是一样的概念吧。 哦，你说你对 我，就只是好奇朋友的家长怎样。 我瞬间很清醒啊！ 给我听歌，我不讲了。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很多人问说，到底这是什么节目啊？我也想要看，台湾看得到吗？ 就是跟拍到你家， 在台湾的哪一台？ 星期天我来日本台的。 星期天晚上的我也来日本台。 11点还是12点忘了。 跟拍到你家这样子。好，故事请继续。 结果他就说他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家就是。你可能会以为宅男的房间会充满了公仔啊、漫画、啊，然后什么的。他就说，其实也是蛮干净、蛮简单的。然后地上有，就是排列了，可能大，因为他有比喻他家的一个角落，说可能是这种感觉，就是地上排了20-30本的书。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可能都是什么进阶巨人啊，什么第一神拳啊，那20-30本都是教你怎么谈恋爱的书。然后呢，里面就是他每一本书，他会有一些标签，就是做记号， 就是看完了以后，然后知道说，哦，这一招我要学起来，就像玛丽现在就是累积一个虚拟的笔记本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他就说，他就去翻他那个笔记，他发现他笔记的每一个点，他 他都对这个女生做了， 哦，都有做到，所以就、就是、他是把这个女生当作那个对象在经营 的，就是、他非常的认真，嗯、然后学习，嗯、然后运用、嗯，在那一瞬间，他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诚实、嗯、老实跟可爱，嗯嗯，然后那一瞬间，他就喜欢上他了，哇！然后那个剧组那时候就有说，那你老婆，你还记得当初你老公做了很多那些笔记啊，或是社交恋爱技巧，有哪一点吗？他就说，他记得有一本书教他老公说，你传讯息给人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教这个，一定要把那个女生的名字打在前面。 OK， 比如说马克，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啊？就是马克，那我们待会干嘛干嘛？他就发现。哎，真的哎、嗯，我老公每次传讯给我，前面抬头都会打我的名字，不会直接说待会要干嘛，一定会加名字。 这一招不只适用于追男生追女生，这招适用于所有人。 这个是礼貌，是不是会？ 哦，不只是礼貌，这是抓紧一个人的心理，因为所有人都是很自恋的。 现在马上传讯息给你， 你传给我没有用啊？传我干嘛？你又没有要我做什么事情？ 是哦，我那时候看到他用那，就是他当初学那一招的时候，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说为什么要冠名在前面、 因为就是人的心理，人其实大部分人啦，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自恋的，就是全世界上呢你最喜欢的脸就是你自己的脸， 怎么可能 全世界上呢你最喜欢的名字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我最喜欢你的名字，我没有喜欢我的名字啊哦，所以反正就是现在是不是在收听节目人，大家纷纷拿起手边的手机，然后开始 冠，你说试试看， 开始冠名传给人家。 所以其实这一招不只对于那个就是在交往中暧昧期，其实就是超级业务员也会用这个，就是我要联络你的时候，我当然 因为有时候我想象中，那这样不是一个很生疏的感觉吗？就是很业务啊，就是马克保单要到期了，请问要续保吗？ 对啊，对啊，对啊，至少就是确认你是在跟我讲话，不是。狂发 一波这样子，乱发一堆这样子，就很确认现在我们的对话是一对一，我对你。哦， 好，我只是晚上看那个之后，我就觉得这一段太有趣了，就是太让我惊奇了。 你回头去看，就是每一次我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讲姨妹怎样怎样怎样？ 你不要趁机讲我本名。 请继续。 没有啊，所以我就想说，是有很多人，当然很多人是日久生情，就慢慢的，然后有一天发现了。可是可以像就是，你看他节目组是突然问老婆的那一瞬间，他是。他是可以，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哦。然后 就是我爱上你的瞬间。 然后他还转头问他，有先问他老公说：“哎，我可以说吗？”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好奇，就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有另外一半的人，那你记得你是有那一瞬间的人吗？ 你有爱上对方的瞬间吗？ 或是你觉得我可以跟那人交往了？这样子的那一个瞬间。 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 那你昨天问的怎么样？ 我说问我老婆。 对，尊夫人的答案是 02-2363-9955，02-2363-9955。你有 falling for someone， 你有对某个人心动的瞬间，你记得吗？欢迎你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爱上对方的瞬间，你有那个爱上对方的瞬间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喂。 哇，他在哪？ 你在开车是不是？ 对对。 Monica。 对 ，Monica。 你爱上对方的瞬间，这个对方是谁？ 是我老公。 爱上老公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觉得他炒菜的时候很帅，因为他是一个厨师。 你在什么时候看到他炒菜的？ 因为他以前在我叔叔的海产店工作，然后在里面，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就看到他炒菜很认真的炒菜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很帅。 那是你第一次看到他炒菜吗？ 也不是，但是就是他非常认真的在炒每一份做每一份菜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帅，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 所以你们吵架的时候，只要老公默默去拿起铲子来，就哦帅。 吵架的时候，通常我是冷战，然后冷战我就如果要看到他在炒菜，我还是会觉得他很帅啊。 所以这招很有用， 真的哎。 就是我个人对他的那个，就是就会觉得瞬间爱上他。到现在我们结婚13年， 嗯， 还是觉得他很帅。 那你有跟他讲过这件事吗？ 有啊，他知道啊，我都会默默的在旁边看他。他很忙很忙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在旁边看他。 好哦，好哦。 老公会不会意识到，就是老婆热爱自己炒菜的英姿，导致于他之后炒菜的时候有点 越炒越帅， 就是。就是有点冷漠导致根本不在乎那个菜，在乎的是自己的姿势。 应该不会，因为他每次工作就是很认真，他也不会完全不会理会我。 好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很高兴。 谢谢你 ，Monica。 谢谢，好，拜 拜。 0223639955，你有那个爱上对方的瞬间吗 ？Hello， 你好。 你好。 Hi， Phoebe。 你好，马克。 Phoebe 她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那你为什么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但是呢，有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就打电话嘛。”她就打进来，这种盲从的爱。 谁叫你打的？ 老公。 那你老公叫你打电话进来讲什么？ 心动的瞬间。 明明就不是，他刚刚私底下说啊，什么心动瞬间？ 你有吗？ 有啊。 那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可以对小猫吗？ 对什么？对小猫？你说对小猫心动的瞬间哦？ 对啊。 你们这夫妻俩怎么回事啊？ 还老公叫你什么时候打电话？ 刚刚才说的。 刚刚才说，所以是老公 在我身边啊，他只是传赖跟我说一样、 哦。所以是老公他其实自己想要听你有没有对他有心动的瞬间吧？ 老公他没有。 对啊。你有在什么？ 他没有空吧？不是他没有， 不是我说你有没有对你老公哪一个心动的瞬间？我觉得他是想要知道。 哦，有啊，就是 硬想喽，来尬想 一波、哦。 老公已经不开心了，因为这个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出来，就是没有啊。 哪有？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他叫我打电话干嘛，他叫我有空 就打。你再给我狡辩。你就是没有， 真的有啦。 那你讲啊， 就是说我们结婚吧，那时候啊。 你说求婚的那一瞬间， 对啊， 怎么会在求婚的那一瞬间才爱上人家？ 没有啊，当然是我是说那特别心动啊， 哎呀， 对啊。 好了好了， 人家说婚姻是要有冲动的一刻嘛，对不对？ 好的好的、嗯、谢谢你 Phoebe， 谢谢马克， 拜拜， 祝你们顺利，拜拜。 其实心动的瞬间啊，我想了一下，我也可以数出你一些心动的瞬间啊。你只要听到人家唱歌非常好听的时候，那就是你心动的瞬间啊。像是杨宗纬，看到人家跳舞很帅气的时候，像是 Elmo。 这么老的名字还可以讲出来 ？Yeah， 那你什么时候才要讲你尊夫人的答案？其实很耻，是不是？ 也不耻啦，也不耻，也不色，也不色。 那有什么好不能说的？ 第一次约会呢，约会完以后呢，我们在台北街头散步，嗯，然后两个彼此是陌生人嘛， 就还不太熟， 不太熟，所以聊天的时候呢，哦，这是他对我的啦， 嗯。 也算是我对他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蛮少这种人的，就是聊天呢，聊聊聊聊聊到说，有一个很 safe 的话题，就是旅游，你去过哪边玩啊？喜欢哪边啊？然后就是他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很多地方，所以我们就交换彼此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问，就都在讲，就是譬如说美国啊、澳洲啊、欧洲啊这样子，然后觉得奇怪，就是你没有去过日本哦， 嗯， 然后说哦。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看了历史课本，觉得南京大屠杀很愤怒，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去日本。就在那个瞬间， 这个答案是你先回答的。 这个答案是他回答的吧？ 然后在他回答他愤怒那一瞬间，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跟我一样。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了，所以他也是在那个瞬间嘛，就当你回答说我也是这样的时候， 他说对，我也没有去日本哎，而且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哎， 然后他那一瞬间也觉得你不一样了， 嗯，我们不一样。 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第27届台湾金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金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精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 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其实我习惯好强， 每一个好强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柔软的。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新性格主打好强，全新大碟相反的是6月8日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发言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的梦想摔到粉碎，就来点你 UFO。 你难过 2点35分，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 我是玛丽。 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心动的瞬间，对人对事心动的瞬间，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心动的瞬间的话，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0223639955。这首歌曲要送给 Katia， 这是他最近的爱歌。 他有在听吗？ 有的，就算他没有在听，他的同事有在听，他的同事会就是 会 cue 他 Katia， 你老公的歌来咯。 没错，来自于 Maroon 5 Girls Like You。 Now it's all good babe, roll out backward babe, and play me close.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love fun and yeah me too.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I spent last night on the last flight to you. I took a whole day up trying to get away. 0223639955，你心动的瞬间。Hello， 你好。喂。 好，马克，你好，你好，我是博弈。 嗨，博弈。新婚人夫对于这你要讲的心动瞬间，是对于你老婆的心动瞬间吗？ 是啊，是啊，是啊。 请说。 就是因为我对我老婆心动，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相信那种宅男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喜欢，你要追求一个女生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她我爱她，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说出来喜欢她那个瞬间，就是不要让她知道。 嗯， 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就是以交朋友的方式来对待她，就是约她出去吃饭，约她出去玩，干嘛之类的。 嗯， 然后有一次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她有好感，但是没有到那么喜欢。 嗯， 但是。就是有好感而已，但是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好需要出差去台中， 嗯， 然后就闲聊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那你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说哦，我喜欢甜点吧，我是女生，所以觉得当然女生都喜欢甜点。 我是女生，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出差的时候就刚好想好说哦，好，那我赶快 Google 一下有什么台中的甜点是看起来很稀花，而且台北没有的东西。 嗯， 然后那一次就是反正就是刚好就是哦，应该说然后再插播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跟他，我已经有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有东西忘记拿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那我就是故意借口就是要还他东西的瞬间，顺便可以给他一个就是很虚华的台中特有 甜 点，对，就那种真的很那个就是雕的很像很漂亮很精致的小蛋糕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一样，我就是没有跟他讲我喜欢他，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觉得就是朋友之间的赠送，让他知道我是顺便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是个很刻意要买给他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送完给他的时候，我就说哦，就是因为我在车上，所以我拿下车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哦，谢谢你，就那个把东西还给我，怎么还有甜点，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是宣好，就是 寒暄， 就是很寒暄一下，最后我就啊，那我要回台北了，在这里，因为他住桃园。 嗯， 然后就是再回。准备要回台北的路上的时候，我正在查就是桃园有什么东西好吃的瞬间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哎、欸、你送东西给我，我没有约你吃饭， 嗯， 好，我可以请你吃一个饭干嘛之类的， 嗯， 所以我立刻就留下来，就是就赶快回头去找他吃饭， 嗯， 然后坐在餐厅面对面的瞬间，我觉得他全身发光，我就整个就是我那个世界我觉得是个粉红色世界，我还完完清清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是夏天，他穿的那种黑色很像男生吊嘎的衣服，因为他只去倒垃圾而已，然后头发绑着马尾，然后戴个眼镜，然后穿着咖啡色的短裤， 记得好清楚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不再相信以前那一套什么暧昧什么之类，我就 所以在吃饭在点餐的时候， 圣光产生的时候， 在点餐的时候，就是服务员来说请问先生你要点什么，我喜欢你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 太闹了 没有，那个时候 你要点什么呢， 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当下就是已经觉得好，我已经不在乎你会不会知道我喜欢你了，反正是什么就是我就是完全就是全活力全开的准备要追求了， 嗯， 那当然告白是后面的事情， 嗯嗯嗯， 大概这个样子，那我就我永远记得我， 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圣光会产生，这样 就是可能就是他有一点回馈给我了吧，就是有点类似那个火花，我不知道该不该讲的感觉，就是 听起来有点心酸耶、欸、就这一辈子没有女生主动约过我吃饭然后我每次都是当工具人，然后被人家用过就丢，他们也从来不会回头也不会说谢谢，然后谢谢都是很表面，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有一个人他说了谢谢以后，然后他想一想觉得嗯不对，我应该要回馈，天哪，世界上真的有回馈的人， 阿们阿们， 对啊，他这个化学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坐在面前我真的就是很认真一直看着他了，然后就是好像真的眼睛视线没办法离开的状态这样。 那你现他知道圣光事件吗？ 他知道他知道啊，就是他就我就跟他讲那一次，我就说就是因为那一次我觉得我不会害怕被他知道我喜欢他，因为以前我就是相信那种哦不要讲就是做就对了，就是暧昧到最久就是你的这种，但是事实上好像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嗯、 对吧、啊？ 嗯哼， 对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博弈的分享。 对， 祝你新婚愉快。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马克也是，再见。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2:4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在收听收音机呢，你在各地有不同的频道，台北 FM 是 92.1 就爱点你 UFO， 另外可以利用网络 HiNet 收听，还有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收听，还有我们的 ET 直播室，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看到美丽玛丽的脸。 詹姆斯在上面留言说，小学的时候看到心仪的同班同学正在擦窗户， 嗯， 就看他擦窗户那一瞬间，突然有一股冲动涌出，问他说：“长大可以嫁给我吗？” 哇！好纯粹的瞬间哦， 我觉得蛮可爱的。 对啊。擦窗户的时候被电到，那一个瞬间其实真的是很莫名的啦， 而且还说长大可以嫁给我吗？ 对对对，今天就在邀请大家分享那个莫名的瞬间， 莫名其妙的话语。 对，然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 Jill 说，有一阵他记得很清楚，是在上班的途中呢，这个男生就是休息，然后就想要说，哦，我想要来看看你，然后呢就突然跑到他家附近等他。然后呢，就有一直记得他下楼看到这个男生穿着白衬衫对我微笑， 也是充满圣光吗？ 那个瞬间点到不行，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表情， 嗯， 就是一个表情而已。02-2363-9955，你心动的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以为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爱无可代替。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新歌，叫做《相信爱情》。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动的瞬间。Hello， 你好。喂喂， 你还在吗？嗨， 你是谁？ 喂， 是你啊。 哦，是我， 是的， 我是 Annie 心动的瞬间是？ 哦，我是想call进来问玛丽对张立东有没有心动的瞬间？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啊。难道我要硬说有吗？ 可是我们看起来觉得有耶。 就是你看起来觉得，那是你觉得啊。 我看起来觉得他。 你觉得我？你觉得我看起来就眼睛有粉红泡泡这样？那我也是蛮开心，你有这样的感觉啦。完蛋了，我收不了尾了。 你看你打电话，你看你打电话来干嘛？你看看你。 没有，就是一直很好奇而已啊。 好，那今天有解答了。 Hello， 你好。喂。 嗨。 喂， 你是？ 喂 ，Hello， 嗨，你是 那个 关一下你的 app， 谢谢。 好。 心情会弄很差、欸。 深呼吸，好不好？ Hello，Hello， 马克， 你是？ 我是维腾。 哎呦，玛丽也在。 哎、 又打来了。 你的心动瞬间是？ 我想讲我高中的心动瞬间，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心动瞬间。 怎么了？ 因为高中喜欢一个同班同学的女生，然后她让我心动的时候，因为她坐我前面，那她绑起马尾的样子，我觉得哇受不了。就高中女生，然后又穿制服，又绑着马尾，那每次拿考卷回头的时候，就是那个马尾飘逸的样子，哇、哦，好赞哦！ 你是九把刀吗？这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为什么要偷别人故事啊？ 不，那个 身为创作者，你知道剽窃， 恭喜 剽窃是一件很不 OK 的事情，而且你还剽窃一个这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好歹改成双马尾，或是比如说蜈蚣辫， 双马尾， 就 不是重点是， 你该不会还说有时候交换座位他会拿笔捅你的后面吧？ 不是，他捅我后面，但会很痛。不是重点， 重点是因为那时候这件事情莫名其妙就被班上的人都知道了， 嗯， 就是说，因为他就开始传开了说，哎，那个围城喜欢绑马尾的女生， 然后全班女生都绑马尾吗？不是吧？ 不 是在吹嘘全班女生喜欢你 是 不是？ 哦，不绑不绑， 是有一次那个刚好有一次，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教室是在教每个教室就跟套房一样，有一个自己的厕所，然后那个厕所。那个厕所是会有男女分隔的那一种，可是洗手台会在同一个地方。那男生小便的地方在洗手台是看不到的。然后就有一次我在小便的时候，就一群女生进来就是洗手，然后在那边弄头发。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到说，你们知道围城喜欢那个某某某吗？然后他说，知道啊，知道啊，怎样？他说他为什么喜欢他？他说，哎，听说他喜欢绑马尾的女生嘞。然后就有一个。身材略胖的女生说：“哈，我才不要被他喜欢嘞！”然后就把马尾放下来了。 那你到底是只是单纯喜欢绑马尾的人，还是你真的是对前面那个马尾女心动？ 我对那个马尾女心动，因为她 特别的人，那又不是每个随便马尾都可以。 我怕他是这样的人啊， 谁这么奇怪？ 那你会上课？ 我没有肤浅。 你会上课，身体往前倾，偷舔他马尾吗？ 哟， 吃他的马尾。 我会因为他往后的时候偷偷闻到他的发香， 这很正常啦，男生都这样啦。而且玩女生的发尾，就是小小玩的时候，玩到最末端的时候，他是感觉不到的。 对啊， 对啊。 就是他的头发会不小心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就可以摸一下， 不是拿笔画他的头发， 没有啦， 也 可以而且 立刻白， 绑马尾的女生好有那种，不知道那时候人家就问我说为什么会喜欢他，就绑马尾还有别的感觉吧，我说是绑起马尾然后认真做事情的女孩子，好有那种良家妇女的感觉哦， 你从他的背影也知道他正在认真做事这样。 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吧，那学校座位嘛，就是很近的，我们很接近。 谢谢你，维腾。 好，谢谢，拜拜， 拜 拜。 分享一下你心动的瞬间，0223639955，0223639955。等一下，等你的电话哦。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就是我要的华顺，新一代宾士原厂机油，效能全面进化，降低油耗，延长使用周期，驱动引擎最佳效能，每一次启动都如同新车出厂。宾士原厂售后服务，让您的爱车永远保持最佳性能。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的有吕强 Oh Love， 可以感觉 飞小太空， 你说你遥远。 徐佳莹，心理学。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用光了力气。 洪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为金曲喝彩。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02-2363-99552:56分享一下你心动的瞬间吧。嗨，你好。 你好，马克。 还有玛丽。 对。 你是？ 我叫牛轧糖。 牛轧糖，你有一分钟可以分享你心动的瞬间。 好，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很特别，我第一人生第一次的心动。那时候国中我念女校，然后我不小心暗恋了一个班上的一个女生。每天会刻意经过她的座位。然后她看我一眼的时候，我又会很娇羞的低下头来，然后时不时的就会找机会啊。让他看我，然后又不敢跟他讲话，我觉得那个经验蛮特别的，还蛮可爱的。 那后来呢？你现在 后来，后来我现在嫁做人妇啊，有两个小孩，那个只是一个 青春期的 崇拜吧，因为她是一个她很健美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在学校很开朗，然后也很活跃，对，然后就这样，我当时也以为。 谢谢你谢谢牛轧糖， 差不多哈，谢谢， 很棒，拜 拜。 App 上面，星云是在高中买早餐的时候，看到同校的男孩跟他的朋友在聊天，笑得很腼腆。然后呢，我们后来对到眼，我就被电到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GNA 2018金曲售票演唱会连嗨三夜，第一夜大势歌手魅力登场，第二夜创作能量大爆发，第三夜翻转音乐无国界。6月20-6月22日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New Studio， 购票详情请上全家发咪铺。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前年6月24号发起罢工，抗议华航变更劳动条件。当天蔡英文总统搭机出访友邦，华航空服员黄志豪却打电话报警，谎称总统专机放了炸弹。华航认为黄志豪严重损害公司声誉，先转调地勤，同年11月解职。黄志豪不服解聘，提告主张谎报炸弹，是希望总统关注空服员权益。去年一审认为华航解雇黄志豪时已经超过劳基法规定的有效期限，判决黄志豪与华航的解雇关系存在，雇佣关系存在。但是高等法院认定华航解雇有理，今天逆转改判黄志豪败诉，全案定验。高院判决指出，黄志豪未经空服工会决议谎报炸弹，并非劳资争议行为，不具正当性，不仅违反民用航空法，涉及国家安全，更背离劳动关系中最基本的忠诚义务。而且黄志豪任职空服员期间素行不佳，经常迟到，多次旷职，华航终止劳动契约有理。手机、平板等 3C 产品普及，更成为儿童及青少年的生活必备品。国建署今天表示，去年委托台大团队进行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学童放学后使用手机比率随年龄增长使用率越高，从幼儿园幼童 44.9%， 国小学童 49.6%， 国中学童飙升到 61.7%， 高中生为 60.9%。至于手机使用时间，幼儿园幼童放学后使用手机32.2分钟，国小学童42.5分钟，国中生则超过1小时72.6分钟，高中生长达95.9分钟。国建署提醒，家长应该让孩子每年定期检查视力1到2次，未满2岁幼童应该避免看荧幕，2岁以上每天看荧幕不要超过1小时，而且每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防止罹患近视或近视度数增加。美国农业部副部长麦克金尼今天证实，美中第三轮协商中有提出中国重新开放美国禽类进口事项，同时也透露美方开出的更多相关条件，除了重启美国家禽进入中国市场外，还包含输出美国牛以及生物科技作物。他指出，扩大进口这些美国农业商品是协商中的优先事项。麦克金尼也透露，在双方第三轮的协商中，美国也将2017年提出的100天贸易谈判计划重新拿回台面。当年中国同意扩大进口美牛，但是麦克金尼并没有进一步透露这次的协商细节。有鉴于中国是全球农产品最大的买家，包含大豆、家禽饲料、高粱等都是中国大宗进口品项，麦克金尼期盼两国还可以召开更多次贸易协商。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88点，成为22,96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2点，跌幅1.06%，来到304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1点，跌幅1.37%，来到10,1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8点，成为30,8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6点，跌幅1.08%，成为339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8点，来到11,173点，成交金额176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88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8分。日元以110.60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38美元。西南气流今晚来袭，全台严防暴雨酿灾。台北市水利处长陈郭正坦言，文山区、关渡平原跟社子岛地区因为地势较低，是最需要警戒的地区。目前北市大部分地区每小时都可承受78.8毫米雨量，如果超标，民众就要多加注意，呼吁大家提早做好准备。陈国正表示，这3个容易淹水的地区，水利处已经预备抽水机，厂商也随时待命。此外，也备妥17,380个沙包，民众可向区公所免费索取。今天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到明天，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

换朋友，你是不是和某个人很黏，习惯一个人走路还假装你在我右边，习惯流泪听你说好久不见然后再见，习惯再也不见没有现实号码的来电，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了3:1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都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运动时间，运动歌单。然后我们运动歌单会从慢慢的暖身开始，然后直到最后是最激烈的，不是最后，中间是最激烈的，然后最后是收身的部分。所以如果呢，你平常有一个比如说30分钟、40分钟的运动 set， 你需要歌单的话呢，你也可以在 KKBOX 上面搜寻欧马克，找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你自己去算一下那个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就是特别为你精心安排的运动歌单时间哦。 What's that? 一个体 听到的歌曲来自 AGA， 这首歌叫做 3AM， 凌晨三点，现在是下午三点，在台北时间了，下午三点。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话说呢，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是运动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在飞碟联播网上面打一打最近你在关心的运动，你在观赏的运动。我在 NBA 结束以后，生活面临了巨大的空虚，不要吹笛子。 你还有，哎，网球打完了， 法网完了，以后是温布顿啊。 对啊，你还有温布顿啊。 不要试图跟着吹，你不会。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说看棒球啊，有人说可以去河堤滑滑滑板，天气凉凉的很舒服。 哎，你是不是有一阵子想滑滑板啊？ 哦，对啊，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感觉了， 就还是 你现在住新店应该蛮适合的啊，新店河滨之类的， 也是要在没有人的地方，因为现在那机慢车滑板，然后那种之前很流行的Hoverboard 那种东西都不能上路了，就你很喜欢就是夹在腿间那个 哦， 对对对，那种都不能上路啦，上路是要被罚钱的、啊、 公园里面不能玩， 公园不能玩啊，对啊，所以如果滑板不能上路的话，那我要滑板干嘛呢？我又不是想要当个极限运动员，我只是要他代步而已啊。很多人在关心的是，除了篮球之外是棒球。然后棒球呢，最近有一个难过的消息，就是从一开始热身赛就大家都在期待他的表现，就是他今年会是新人王。结果热身赛打得超烂，一开始真正打的时候又超强，结果他现在本季报销。 啊， 就是我他妮，就是大谷，他要动 Tommy John 手术，所以本季报销了。QQ， 另外呢，很多人在想说，明天世足就要开踢了，开始要去买运彩了。 Too long. Oh, I'll get ya. I'll get ya. Do do do do do. I'll get ya. I'll get ya. Look out, baby, till I come. 要恭喜红土蛮牛西班牙蛮牛 Nadal 拿下他第十一座的法网冠军，期待老人 Federer 也可以拿下他第九座的温布顿冠军。不如在世足赛开始之前，我们来看看，与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踢进世足赛啦。毕竟我们的世界排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顶尖，从后面数起来的话，所以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参加这种赛事。但是大家可以讲讲，今年世足你支持哪一队吗？ 好像已经有那个都分出来，对不对？就告诉大家， 组别早就分出来啊！对对对对对，你支持哪一队呢？你希望谁夺冠呢？这也是一种心动的瞬间啦。其实我觉得看运动赛事就是这样，就是有 一个支持的队，我好像会比较投入。 对，就像四年前的德国鼻屎教头，让你非常的投入。 我今年一样投入。 你今年一样支持德国吗 ？Of course。 目前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 都是德国 ，No， 我吓一跳哎、欸，我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多的阿根廷球迷耶、欸，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台湾的球迷大部分最多的应该都还是巴西队，对，或是帅哥队，可能是意大利队之类的、对，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阿根廷球迷，好。今年呢，因为荷兰有一些传统强队就是爆冷，没有踢进会内赛，对，所以像可是同样有人没踢进，就代表有一些新面孔出现嘛，就是冰岛居然踢进了

Drink some margaritas basking in th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哦，对不起大家，我太沉溺在女主持人的她的直笛声当中，所以就是我忘记就是放出广播的音乐已经结束了，我沉溺在小蜜蜂当中这样子。 啊，最后一句我忘记了。 哆咪嗦嗦咪。 是吗？ 哎。桃子姐从外面看到了一些奇怪，她要进来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对啊， 你在干嘛？吹笛？ 她在吹直笛啦。 你会吹吗？只有这一首吗？ 只有这一首。 假的。 她刚一开始有吹国歌啦。 哦，就小学上课就是都会教吹国歌啊。 你现在还存着这只笛子啊？ 是综艺节目发给我的，我想说就好好的运用一下。 我觉得我下次发小龙来跟你合作。 好。So afraid to lose what it is you got feeling on top, but they can't take away the best of me.If you gotta choose between your friends and being high, calling shots, you're not the referee. Say all your games, sipping liquor all day. Now you wanna step to me. Sorry, hon, but hey, it's a love parade. Come catch my confetti. If it can't be you, how could you be me? I'ma do it first. You can watch me leave. 你不要再一直吹了，你会 我 你是让我很分心哎、欸！ 我一直在干扰男主持人放他的歌，因为我一直在他面前狂吹直笛，而且我明明就吹得很难听，可是他就是会这样，就是 这就像人家在看游戏直播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啊？ 对，他就是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在吹直笛，也没有。称赞也没有愤怒，就是两眼无神的看我吹纸笛。 好啦，今天刚刚在说就是世足赛要开踢了，那当然每一年呢世足赛都会有主题曲，不是每一年，每四年每一次呢都会有主题曲，从90年代这种很成功的圣杯之光之后啊，开始都会炒热气氛。今年呢在俄罗斯当然就有俄罗斯的主题曲啦，为你送上。 我不具名的脸书朋友说他觉得今年的很不洗脑 哦、嗯、可能要就是要一直听比要看比赛，一直看一直看， 可能久了 才会有那个感觉。 Yes。 Будто сижу в фюзеляже Я игрок и всегда до конца иду Остальное не важно, не важно, что скажут Забью и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у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бьется каждый, за каждого бьюсь Вот это и важно Спасибо, команда, мы семья и друзья Это сила, непокоренные, непобежденные Всем в наших руках мне удача звонила Я с детства мечтаю, вижу мечтам Есть свойство сбываться Наша цель высоко, высоко, но с нашей командой Мы сможем добраться Есть мечты, их нельзя измерить И друзья, которых стоит верить Каждый важен, если на пределе Каждый первый, первый в своем деле Мы знаем, в чем правда Т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И она без тебя высоко не светит Без тебя никогда не 你有去过俄罗斯吗？你想去俄罗斯吗？欸，我有朋友的爸妈在今年就是世足赛过后以后想要去观光看看， 就是等世足赛结束之后才去这 样。对，因为现在去应该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吧，就是足球迷这么疯狂，然后饭店应该全部都订不到。 那他们有说他们想去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吗？ 不知道欸， 就觉得神秘的国度去看看这 样。对啊，而且俄罗斯感觉我是真的对于自助旅行来说，我是会有点 害怕的， 有点害怕的地方。 你也会有怕的哦？ 我有点怕，对，有点怕。今天呢，运动歌单最高强度的一首，现在来了。 Take you higher, higher, higher.

晒，爱没理由的等待，爱粘在一块，你好像个天才，把我的日常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郭雪芙的 I Love You。 除了随堂考之外，这个礼拜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要来发放礼物的，就是 Shawn Mendes。 每周一到周五这个礼拜呢，一二三四五，每天我们都会在哥哥妹妹有一次播一首 Shawn Mendes 专辑的新歌。星期一播了 In My Blood， 在我的血液里。星期二，昨天播了 Nervous 紧张。 今天呢？ 今天要播的这首歌曲呢，之前也有播过，叫做 Lost in Japan。在日本迷失了。好，累积了五首歌曲，五首歌都记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传简讯来拿奖品了。简讯内容请编写 UFO， 再加上五首歌的歌名以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抽出三位全部都有答对的听众哦，你就可以获得金盏花的植物精华化妆水。要提醒一下，每一次传简讯就是要花10块钱。OK， 你在星期五听完了星期五之后， 传一封就可以了啦。 这五首歌合在一起啊，你才会知道。你现在不要传哦，现在传你根本不知道后面两首是哪两首嘛，对不对？ 除非我就喜欢预测，我赌一把， 预测大师。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 was hoping I could get lost in your paradis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s you and I.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Let's get lost tonight. Let's get lost.Get you off my mind. Oh, oh, oh, oh, oh, oh.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baby? I was hoping I could get lost in your paradis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s you and I. A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Let's get lost tonight. Let's get lost tonight.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Let's get lost tonight. Let's get lost tonight.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3:50，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第二个小时的运动歌单，有高潮的 Higher， 然后慢慢慢慢也要有收操的歌曲。 要大休息了，我最喜欢大休息，就躺着。 没有，在大休息之前，你要先收操，好不好？就好好的把你刚刚运动过的肌肉舒缓下来。这首歌曲叫做《The Worst》。 Tell me what you think now. Tell me what you say. Come again.If you cannot stay down, then you do not have to pretend like there is no way out. I should have never let you in, 'cause you got me face down. And don't take this personal. 有今日寿星想要点播玛丽的直笛，祝我生日快乐。 天哪，生日快乐歌怎么吹？我搜寻一下。 That you would come again. You said that we would remain friends, but you know that I do not depend on nothing or no one. So why would you show up so uninvited? Then just change my mind like that. Please don't take this personal. But you ain't shit, and you weren't special till I made you so. You better act like you know that I've been through worse to you. Everybody， 现在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因为等一下会有大爆音，因为直笛的音域很窄，所以如果你要吹生日快乐歌的话，你必须要把它移到高八度来吹。那么 你说寿星是谁？ 寿星是嘉璐，高嘉璐，我们要祝你生日快乐，由吴玛丽女士以及她的成功牌直笛领衔演出生日快乐歌。 等一下！天哪，我不是比赛型选手。小时候要上台发表会一样啊。 很多人直觉就会想到在 YouTube 上面，欸，当时那一支那个点击率超级高，欸，在 YouTube 还没有这么 盛行的时候吗？ 对，还没有这么商业化的时候，那一支就是他在他的港口湖边，然后吹着铁达尼号，吹得非常非常糟糕。你没有看过那一支哦？ 我没有。也是像我刚刚那样点破的。 很魔音传脑， 所以看了很难过的一支影片，是不是？